如流水能接受，不再烦忧。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的脸，我愿变作你到处任你悠游。假如流水换成是清流水，我也不回头。假如流水能是清流水。